懂寂寞，独自走向长坂坡，月光太温柔，早早不啰嗦，一心要那荆州游，阴谋阳谋评说安多的魔，东河末年分散过，烽火连天不休，

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九六九，经营